宾 冰 冰 病 病 病 病 贫 贫 平 平 民 民 明 明 林 林 零 零 领 领 领 领 您 您 宁 宁 金 金 经 经 紧 紧 景 景 进 进 静 静 心 心 星 星 信 信 性 性 音 音 英 英 银 银 营 营 印 印 应 应